老鼠开会。有一群老鼠住在墙洞里，在这一群老鼠中间，有三只最大的老鼠，一只叫灰耳朵，一只叫白胡子，一只叫黄尾巴。它们常常从洞里溜出来偷东西吃。可是在这间屋子里住着一只大花猫，这是一只很凶猛的大花猫，老鼠们出来偷东西，一不小心就要被大花猫捉住。已经有好几只老鼠被大花猫捉住吃掉了，老鼠很怕这只大花猫。有一天晚上，这三只大老鼠叫大家来开了一个会。黄尾巴第一个站起来说： 嗨，兄弟们，咱们现在过的日子多么可怕呀。昨天夜里我走到厨房去，正想偷一点剩饭吃，那只可恶的大花猫突然从桌子底下窜出来，要不是我逃得快，早就没命了。哎，可把我吓坏了。 接着白胡子站起来说： 是呀是呀，我有好几次差点让它捉住，真是一只可恶的大花猫，咱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把它赶走才好。 灰耳朵听了，立刻跳起来大声地说： 兄弟们，白胡子大哥说的对，咱们一定得想个办法把大花猫赶走。我想咱们大伙儿一起出去咬它，咬不死它也得把它吓跑。 可是黄尾巴摇摇头说： 不行不行，大花猫的胆子可大了，咱们出去还不是白白的送死。 灰耳朵一听吓呆了， 那怎么办呢？要是不想个办法把它赶走，咱们住在这间屋子里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呀？ 这时候白胡子摸着胡子想了想说： 有了有了，我想出个好办法来了，咱们找个铃铛，把它拴在大花猫的脖子上，那么大花猫一走路就会叮当啷的响起来，咱们听见响声赶快就逃，它就捉不住咱们了。 大伙听了都拍着脚爪说： 好办法好办法，真是好办法，就这么办，给大花猫拴上铃铛，往后就再也用不着怕它了。 黄尾巴忽然大叫起来： 兄弟们，请大家安静一点，这个办法挺好，可是谁去把铃铛拴在大花猫的脖子上呢？ 大伙一听都不说话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黄尾巴问白胡子： 白胡子大哥，你去好吗？ 白胡子连忙摇摇头说： 哎呦，我可不能去，我是个瘸子，跑不快，还是叫个手脚灵活的去吧。 黄尾巴又问灰耳朵： 灰耳朵弟弟，你很机灵，你去吧。 灰耳朵也连忙摇摇头说： 哎呦，我也不能去，我也不能去，上次我差点没让大花猫捉住，尾巴尖上的伤还没好呢，现在还疼呢。 黄尾巴听了生气地说： 哼，这个也不去，那个也不去，谁把铃铛拴到大花猫的脖子上去呀？ 这时候谁也不做声，一个跟着一个悄悄地都溜走了。黄尾巴看看大伙都走了，也连忙夹着尾巴钻到洞里去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